接下来为你推荐的这个胡同美食叫做十三不靠酒堂。这个店名呢，来源于老板收养的两只狗，一个叫十三，一只叫不靠，太有爱了。店在胡同里很不明显，但环境不错，烤羊肉串烤得很鲜嫩，而著名的十三红绿灯呢，则是把红绿柿子椒还有洋葱牛肉穿在一起烤，味道鲜嫩不说，更有菜的甘美。另外呢，他们家做的蜜汁鸡翅也很入味。店内还有一块超大的屏幕，专是为球迷而准备的，有球赛的时候叫上兄弟们，吃着烤串喝着啤酒，看着比赛，甭提有多惬意了。这里的人均消费83元左右，地点在朝阳区的朝阳路三间房611号院。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胡同44号厨房。店里靠墙边是一排书架，旁边呢还有一个中式的长椅，圆桌圆凳，菜的味道真心不错，比如鸡丝手指菜，还有笋尖腊肉，都是很下饭的。他们家做的米饭掺了一些杂粮，口感好，而且营养丰富。酸汤鱼呢上的比较慢，但是啊，应该是必点的，很有味道。另外呢，建议去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啊，您最好别开车，因为他们家有一道酒我是要推荐给您的，就是玫瑰酒，是一种透明的酒，很好喝，有淡淡的花的香气。这里人均消费是110元左右，地点呢在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70号，记住哦，他家的名字叫做胡同44号厨房。 The breathless hush of evening that trembles on the brink of a lovely song. 今天呢，专门为大家推荐那些隐藏在胡同里的非常低调但是绝对美味的餐厅。下一站去往的是海鸥食堂。海鸥食堂是东四附近一间店面很小但非常小清新的餐厅，店主呢是两个90后的萌妹子，门口的招牌标志是一辆田园自行车，一股浓浓的稻香情怀。店里最受欢迎的是土豆披萨，这个披萨一定要用勺子吃哦，适合闺蜜们下午茶在这里谈天说地聊八卦，人均消费74元左右，地点在东城区的玉群胡同26号院的对面。 it's all alone. One little girl fall in love with me. One little girl love a lot. I'll give everything that I got, and that's nothing. 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今天呢，要带领大家寻找那些深藏于北京胡同当中的低调的美味小店。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张妈妈特色川味馆。这里呢，没有华丽的门面，没有上档次的装修，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连菜谱都是打印版的 A4 纸夹在菜单封皮当中的。但是小店就是很火啊，去晚了还要等位呢。像什么钵钵鸡啊、连身回锅肉啊、干煸肥肠啊，可都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山西凉粉也不错，值得推荐，就是有点辣，不过很正宗嘛。另外呢，来这里呀，你还得做好一个心理准备，那就是有可能得跟别的客人拼桌，因为他们店真的是太小了，但是味道又太好了。这里的人均消费是48元，地点呢在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芬斯汀胡同5号。接下来我们去往阅兵饭店。这阅兵饭店呀，号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个体饭馆，京味苍蝇馆的代表也就是他们家了吧。做的是家常菜，这服务啊也挺家常的，每桌都点蒜泥肘子，吃起来就是家的味道。小店一进门，瞬间你就会觉得回到了自己的小时候，有一种穿越感。其实在这里除了吃味道之外，吃的是满满的情怀。这里人均消费60元左右，地点呢在东城区的翠花胡同43号。下一站我们要去往的是胡同食堂。这胡同食堂啊，只有6张桌子，的确是太小了，还没进店就会被一个大玻璃窗的一角绿植所深深的吸引。店门口呢有一个小黑板，上面用粉笔手写的菜单非常的引人注意。这里有套餐也有单点，推荐的是招牌秘制红烧肉饭，主食、主菜、配汤、水果还有小碟，很丰富的，感觉自己点了一份，其实吃的时候呢却摆了一桌。第一关就感觉很过瘾，红烧肉入口香香糯糯，完全不油腻，而肥肉呢则是入口即化，瘦肉也不柴，还微微泛着甘甜的味道，很 很适合一个人在这里小憩一下。这里人均消费27元左右，地点在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方家胡同小学对面34号。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吃锅贴，这也算得上是老北京的传统美食了。我们去往的呢是门框锅贴店。这门框锅贴呀，吃的是原始的老北京味道。小店儿看着很复古，环境却不怎么样，但是味道可以啊。皮儿薄香脆，三鲜馅儿最可爱了。锅贴和醋完美搭配，真的是让人心醉。消费也不高，人均20元左右。地点呢，在西城区的门框胡同中段。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吃的店叫做葡萄院。这里之所以叫做葡萄院，是因为店的后院种了几棵葡萄藤，到了秋天还能结葡萄呢。这葡萄藤把院子分成了前后两个空间，前大后小。可是这所谓的后小空间却有着别样的风情，沙发小桌可以吃饭，可以休息，还可以看 DVD 呢。这里人均消费108元，地点呢在东城区的五道营胡同31号雍和宫桥的西南侧。其实它叫做葡萄院，是一个吃西餐的小院。这里呢主营的是披萨、西餐，还有奶油蘑菇汤。 Haven't changed a bit. Handsome as ever, I must admit. What's new? How did that romance come through?Since then, gee, but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What's new? Probably I'm boring you, but seeing you is grand, and you were sweet to offer your hand. I understand. Adieu. Pardon my asking, what's new?Of course, you couldn't know. I haven't changed. I still love you so. Thank you. Just seeing you was grand, and you were sweet to offer your hand. I understand, adieu. Pardon my asking, what's new?Of course, you couldn't know. I haven't changed. I still love you so. 咪咪妈妈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Hello， 各位亲，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呢，要带领大家寻觅那些深藏于北京胡同当中的神级的美味小馆。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喝羊汤，我们一起去北平羊汤馆。这羊杂汤的内容啊，实在是太丰富了。一口大铜锅里，可以煮上自己喜欢的羊肉、羊杂、香菜、胡椒、辣椒，随意调配，就着烧饼吃，一口干的，一口稀的，十几块钱吃得踏实又美味。北平羊杂馆的地址呢，在工人体育场的工体东路14号，人均消费36元左右。接下来我要去的这家店呢，名字就很逗，叫炒豆合作社。没错，就是炒东西的炒，豆子的豆，是一家80后开的串店。听名字很有趣是吧？一定想去看一看。但是我要提醒你，去呀一定要趁早，这样你才有机会选到更多的美味。他家东西种类实在是太多了，重点推荐的当属烤翅。其他的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到店里自己去观察一下，实在是太多了，不一一列举了。地点在东城区的东四北大街东四9条63号，人均消费70元左右。真相福地四合院菜馆也是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布置得非常的温馨。老板娘呢，常是一边打着毛衣，一边跟客人打招呼， 有一种回家吃饭的味道。乡巴佬茄子算得上他们家的招牌菜了，又香又脆，竟然还能吃出花生和杏仁的味道。这里的人均消费在61元左右，地点呢在西城区的文化胡同51号。这北京人啊都爱吃涮肉，那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深藏于胡同的美食，当然也少不了涮肉这一项。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小刘涮鲜肉。他们家呢算得上是正宗的北京涮羊肉了，老板呢研究了一辈子的涮羊肉，蘸料是13种调料的混合味道，绝对是宫廷派的。传统的铜锅炭火涮肉，羊肉是非常的鲜嫩的，很给力。虽然店铺有点简陋，但是氛围却很棒，人气也很高，非常适合老朋友们在此聚会。地点呢在西城区的虎坊桥蜡烛胡同12号，人均消费81元左右。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